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87集。秋燕垫着脚在厨房的小篮子里翻了一块生姜，一边哼哼着一边把姜洗了放在砧板上，拿起菜刀拍了几下。 感冒感冒感冒。 我感个冒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啊？ 秋意进了厨房，拿小锅接了点水，扔了块红糖进去，放到了灶上煮着。想去拿过秋燕手里的菜刀时，秋燕有些着急。 啊，我来弄，我来，我来。 行行行，你来，你来。你弄完了该睡觉了。 大虎子今天为什么没过来玩啊？ 他。 秋意下意识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机，从中午边南打了个电话过来，听到他声音立马直接关机了，之后到现在都没再开机。 他开始实习了，周末都要上班，昨天不是说了吗？ 哦，我忘记了。 秋燕把拍碎了的姜扔进锅里，拿了个勺在里边来回搅着。秋意摸了摸他的脑袋，没有说话。 那你明天还要去补课吗？ 要去，已经说好了。不好改时间了。 那你传染给学生怎么办啊？ 哪儿那么容易传染？我离人家远点就行。你感冒这么些天也没传染给过我呀。 哦。 秋燕似乎有些郁闷，低头拿着勺一直在锅里搅着，不再说话。秋意知道他有些失望，如果自己周末请假不去补课，就可以在家陪着他了。不过课能补还是要补的，饭店的活儿能去也得去。秋意几乎没有因为生病耽误过打工，特别是马上要过年了，他答应了老叔要还一部分钱，还完钱基本就没有积蓄了，起码得把生活费折腾出来，还有杂七杂八的费用。过年要用钱，开学秋燕的学费，老爸的医药费。 好了，水开了，你去爸爸屋里睡觉，我喝了就睡了。 嗯。 秋燕放下了勺，回屋睡觉去了。秋意其实很少生病，他身体一直很好，一年到头感冒都难得有一次。这次在院里吹了半小时冷风就感冒了，让他有点没想到。而很少生病的人一旦病了，还真有点来势汹汹。他现在就觉得头昏脑胀的思维都跟呼吸似的不连贯了。药已经吃过，没什么效果。喝完姜糖水，他觉得脑袋很沉，身上有点发冷。回到屋里的时候，秋燕已经去老爸屋里睡下了，灯也关了。他轻手轻脚地从抽屉里找出了体温计，进了里屋。夹着体温计在椅子上发了20分钟呆，他把体温计拿了出来，看了一眼之后就皱着眉啧了一声，居然还真发烧了，38.3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从柜子里又翻出了床小被子出来，脱了衣服躺到床上，把两床被子都盖在了身上。这一夜睡得有点难受，身上一直发冷，裹着被子还是觉得冷。秋意闭上眼睛之后，突然很想念身上永远暖烘烘的边南。翻来覆去浑身难受的折腾到后半夜，他才勉强有了点睡意，但又开始头痛了， 要了命了。 秋意挺了半天没扛住，掀了被子披了衣服跑到客厅里，翻了半天没有退烧药，于是拿了两片止疼药吃了。回到床上躺下之后，身上又开始发冷， 一直到天亮，他也没弄清这一夜自己到底有没有睡着。早上的补课是10点到10点半。秋意起床的时候，秋燕已经去胡同口把早点买回来了。秋意觉得脑袋跟被劈开了，又重新拿钉子钉上似的，说不上来是痛还是胀还是晕。 今天冷吗？ 冷啊，爸爸说今天要下雪。 那你别出去瞎晃了，当心又感冒。 好。 秋意进了老爸屋里，老爸已经穿好了衣服，他过去拿了条毛毯盖到老爸腿上。 还咳吗？ 没怎么咳了，上回开的那个药还挺管用的。哎，你今天是不是得去趟医院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 就是鼻子堵，昨天没睡好，用不着去医院，就感个冒而已。 你这不光是感冒吧？是不是怕花钱啊？ 你甭管了，我自己有数，你操心你自己就行，可不能再咳了。 哎，你有什么数啊？你就一小孩儿。 小孩也分种类，我就是特有数的那种。 为了不让老爸再说什么，秋意飞快地收拾好，戴上口罩，提前出了门。天有点阴，风也刮得挺急。秋意把外套拉链拉到头，帽子也扣得严严实实。跑进地铁站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脸上被风吹得生疼。昨天晚上的那颗止疼片药效估计是过了，现在被冷风一击，再往地铁又闷又挤的车厢里一扎，头痛慢慢从太阳穴向脑后蔓延。到学生家里时，秋意只觉得自己的脑袋跟被人敲了一棍子似的，弹着疼。头痛的情况下还戴着口罩给人上课，不怎么愉快，再加上本来就有些喘不上气儿。学生的妈妈给他拿了颗布洛芬，吃了之后似乎疼得没那么厉害了，但脑袋还是闷的，像是被扣在咸菜缸里了。中午也没什么胃口，回家做饭的时候连味觉好像都被清零了，菜和汤都做咸了。老爸吃完饭把筷子往桌上一摔，有些生气。 你这样怎么能行啊？给老子看病去。 嗯， 看来是得去趟医院，这样子补完课晚上估计在饭店能难受死。犹豫了半天，秋意最后打了个电话给下午要补课的学生，把时间改在了明天下午。 你就不能少补一次？ 明天下午要补课的两家离得挺近的，能来得及。我下午去医院，估计打个针吃点药什么的，明天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啊？ 不为什么，我就怕我在意的人过得不好。 没等老爸说话，他转身进了里屋，把门关上了。昨天没睡好，又昏昏沉沉的给人补了一上午课。秋意进屋之后往床上一躺，就觉得全身酸疼发软，脑门往后都有点抽着疼。他想出去找片安定，但又怕老爸看到了担心，于是裹了被子闭上眼睛，打算试着睡一觉。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能有半个多小时，他也没有睡着。感冒没再加重，可也没有好转的迹象，头疼也没有缓解，呼吸困难，这感觉简直太酸爽了。浑身难受地磨了不知道多长时间，秋燕在客厅里叫了一声：“ 小涛哥哥。” 秋意愣了愣，撑着胳膊想要坐起来的时候，房门被人推开了，申涛走了进来。 你怎么来了？ 你爸给我打电话了，穿衣服，去医院。 我爸给你打电话干嘛？我都说了下午去医院了。 他给边南打电话了，说是关机，然后又打给我的。 你跟边南没事吧？ 申涛走到床边，伸手摸了摸他脑门，转身把他放在一边的衣服扔到了床上。秋意穿好衣服下了床，头有点晕，他闭着眼睛靠在桌子上，缓了缓才开口：“ 没事， 算了，先去医院，你烧得厉害， 别跟我爸说我发烧了。” 嗯。 申涛叫了辆出租，陪着秋意到了医院。重感冒、发烧、炎症，没什么悬念。医生开了单子，让去吊瓶。秋意坐在注射室里，申涛跑着交费、开药都弄完了，坐到了他身边，等着护士把针扎好之后，把手里的单子递到秋意眼前，用手指弹了弹。 100多，差不多200，后面还有。越怕花钱越拖，就花的越多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想不明白吗？ 哪来那么多废话？ 秋意盯着正一滴滴往下滴着的药水。说实话，他真挺郁闷的。这一病，周末补课白补了。 边南为什么关机了？你俩吵架了吗？你是不是跟他说什么了？ 为什么就一定是我说什么了？ 边南那人心思简单的很，要说了什么能让你俩这样的，只能是你。 是吗？还真是。 你说什么了？ 别在我生病难受的时候折腾我行吗？ 虽然这事儿吧，我也就因为是你才能接受的，但还是想啰嗦一下。有些话没必要现在说。 什么意思？ 秋意没太明白。他没谈过恋爱，真正喜欢谁也是第一次。这方面申涛比他经验要多得多。 就你跟边南这事儿，我说的难听点，你都不知道边南能坚持多久呢。他估计也没往后边想，你煞什么风景？没准你俩根本就走不到需要考虑太多的那一步。 有你这样的吗？ 我还是那句话，边南以前交的都是女朋友，这事儿真没谱。 但现在他是认真的想跟我在一起。 这我不否认，要不是这样，你也不会说出让他生气的话了。我还真是没想到你突然就能这么冲动一回。 我也没想到。 那你想过没？你家这关怎么过？你自己那关，你跟他说的是不是这个？ 秋意没有再出声，沉默了很长时间，从兜里掏出了手机。申涛看着他，他拿着手机看了一会儿，又偏头看着申涛。申涛立马站了起来：“ 我上个厕所去。” 秋意拿着手机想了半天，最后点开了电话本里大虎子的名字，发了一条短信：“ 边南，给我点时间。” 边南从来没想过工作的事儿，实习当然也不会想。现在还不算是开始实习，只是来帮忙，顺便熟悉一下。但一个周末两天下来，他还是觉得挺累。工作内容并不复杂，就是协助顾伟给学员上课。运动量跟训练没法比，但学员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。有的正手弱，有的反手不行，有的力量不够，有的爱嘚瑟。顾伟会大致给他说一下学员情况，但实际操作起来依然很费神。他得根据不同的学员的不同练习做出不一样的配合。两天下来，越干越觉得不轻松，再加上还得跟不同的教练还有助理打交道，有时得帮顾伟跑个腿什么的。这些人光脸和名字他都记了半天，到现在也没记全。偏偏这两天心里还乱得很，手机他一直没开机，不想开也不敢。 他怕开了机之后手机依旧安静，或者一堆短信和未接里还是没有秋意的名字。他更怕开了机会收到秋意的消息，看到什么让他不安的内容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 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